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婆罗门女啊，就是婆罗门女的话呢，就知道这个母亲呢，就是在世的时候啊，就是在世的时候呢，就是不信因果，然后呢，就是他就这个估计啊，就是他就推测的话呢，一定会是随着这个业力，就是堕入到这个三恶趣当中，就地狱恶鬼当中去了。所以呢，就是他就卖那个他的这个家产，就是家宅，就是所有的这个房屋啊，就这些卖。买完了以后的话，那就是他就光求那个像啊、画啊，就各种各样的字具啊，然后他就准备就是像画当当，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些字具。然后呢，就是先佛啊塔寺，就是他先前就是已经这个实现的这种佛塔寺啊，就像我们释迦牟尼佛的这种。这个现在的这个就是佛寺和佛塔一样，就是在这里呢，就是他就做这个大型的这个供养啊，就是这个还是对那个亡者的话呢，就是尤其是他自己生前就是比较执着的，就这种这个物品呢，就是如果光色的话，那就是对亡者是很有意义的。我们一般藏传佛教当中的话，普遍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一个这个家里的这个人死了的话呢。这个人就是他在活着的时候，自己特别执着的这个物品呢，先要处理啊。比如说他这个这个年这个什么年主很重视的话，那就是把这个年主呢，要么供养僧众啊，供养那个这个高僧大德，就是让他超度啊，或者是他特别喜欢什么双护啊、麻辣啊，或者说是现在的话，可能就是比如说一个人就是他特别喜欢自己的车啊，自己的这种手机啊，自己的这个摄像机啊。自己的什么，凡是任何一个东西的话呢，因为他可能是就是他的灵魂一直看着这个，就是所以我们其他人也是最好不用，就是不用他，就是他汉地有些地方好像也不是这样的，就是他的，比如说他对这个房子特别执着的话呢，你最好是把它就是放在用在那个就是什么就是供养三宝，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对他是很有利的。否则的话呢，我们下面也会讲的，就是一般我们这个后人对他做的这个超度啊、三世的话呢，就是做那个获得什么呢？获得这个1/7的一些功德，其他都是造三业者，就是他得到的。但是如果我们对他这个光色比较好一点的，就是他自己制作的这些的话呢，那就一定会是他得到这个利益的。佛说观定经当中也是说过，如果这个王者呢，就是他这个阎神智具啊，阎神智具是他就是庄严自己身像的，什么双护、麻辣、二环等等等，就是他特别喜欢的那件装饰的这个字具啊。还有呢，就是什么这个殿堂啊，就是造浴啊，还有这个泥园啊，就是这种这个睡池，或者是他这个沐浴的这种睡池啊。等等，就是这些供养三宝的话呢，那么就是慈福最多，功力呢最强，所以以此呢，就是可以把他地狱当中就是获得这个解脱啊，就是从这个地狱当中呢，就是可以获得解脱。所以这个观音经的这个教证的话呢，就是也应该我们那个。以后呢，就是要想到，就是自己身边的人有些事的时候呢，就是最好自己在你他生前的这些呢，就是一定要处理。我们以前藏地的话呢，比如说一个人的家里的人死了的话呢，那就是他像我们牧民呢，就是像牧民的话呢，就是他喜欢的最好的这个就是马匹啊，就然后最好的就是给他加上最好的鞍子，他自己生前最好的衣服呢，就是给他这个配上之后的话，那就是把这个马牵到那个寺院里面去，就供养僧众，就是供养僧众，要么供养那个高僧大德。所以现在也是这样的。一般来讲，就是如果这个一个就家里面的最最那个可爱的人死了以后呢，就是他活着的时候最喜欢的这个东西呢，就是那么做功德啊，就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否则的话呢，就你看可能婆罗门女的话呢，实际上是也是把她的这个家宅就是全部卖完了以后呢，就是做这个功德，就是这样的话呢对她也是利益是非常大的，不然的话呢，她只能可能得到这个1/7的功德，就其他的话呢，这个供养者他俩得到的，那么她这样的这个光色供养的祈祷的原因的话呢，那么见到了这个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然后他就在那个他的这种这个觉数当中也好，或者显现当中的话，见到了这个 啊，就是觉化定自在王如来。然而，然后呢，就是他就见到这个自在如来以后呢，就是其心相在这个寺院当中啊，就是他的这个心相呢，就是刚才在化寺当中就是就显现了。然后呢，就是塑化为言，就是他当时的这种身相的话呢，特别的这种庄严啊，就是特别的这个端正，就是就一切这个功德都是就是无不缺少啊，就无不缺就缺漏，就是特别这个圆满庄严无眼，就是这样的这个如来呢，就是他就见到了，就是所以我们有时候可能对亡人祈祷也好，自己这个祈祷的时候呢，光色那个光色那个供品，就是然后呢，就是一心一意的祈祷的时候呢，在自己的梦里面或者觉述当中呢，会见到这个诸佛菩萨的这些这个形象。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婆罗门女啊，就是她特别的就是这个目不沾色的，就是然后呢，就是顶礼啊，就是这个膜拜啊，就是开始这个她的这个尊荣，然后呢，就是她升起就是翻倍的这种这个信心，然后自己呢就是这样这个说的，就是佛陀呢就是真正的大觉悟者，他具有这个一切智智啊，如果他在世的话呢，那么我这个母亲呢就是死后啊，就是那么就是如果这个啊，就是唐来问佛，就是倘若我如果来问这个佛陀的话呢，必定就是他会知道这个所有的这个他的这个他的这个身处肯定会是知道的，因为他在可能在他的觉悟当中就是显现就是这样的。这个时候呢，就是他就他自己就这样想，就是佛陀是真实觉知的，如果佛陀真正在世的话，他可能他还是对没有完全的就是相信他还是什么的，如果他是真正佛陀在世的话呢，我问我母亲的这种身处就是何处啊，就这样的话呢，就是他肯定会知道的，就是问的话他知道母亲的身处。所以有时候怎么讲啊，就是我们有些这个法师也好，有些堪布堪莫也好，大家呢就是别人就是问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你如果有时间呢，有各方面的就是条件具足的时候，自己能回答的话尽量回答啊，就是我们以前讲这个六中印的时候，有一个我身边的一个老法师，我就撞着一个居士的身份来，就是讲就是我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做什么事情，我不信啊，我现在正在，我说哎，你不是发了菩提心，发菩提心也要有时间嘛，那当然那些老么样啊。我是撞着一个巨石来故意试探他，给他打电话。所以那个我们有时候是问问题的时候呢，就是可以看着就是别人，你看这里看的话呢，好像看起来就是我母亲是怎么走，他对这个婆罗门女来讲是他母亲死了以后，他就一直在这个一直念念不舍，就是一直是这样的。我们有些人是在一个痛苦当中的话呢，一直是就是一直拔不出来，就是这种现象。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如果有能力就是让他就是接触这种痛苦的话，其实很有意思的。我们身边的有些人呢，别人看起来这不是什么大的痛苦，但是对自己来讲的话呢，就是这是非常大的痛苦。所以当时呢就是也特别痛苦嘛，就是那么这个时候婆罗门女呢，就是她就一边就是哭着啊，就很长时间，然后呢就是看着这个就是瞻念如来，就是一直呢就是就看着这个如来的身相，庄严的身相，就一直呢就是边哭着边这个祈祷，就是这样的。在这个时候忽然呢就是听到了空中的声音呢，就是说是这个正在哭泣的圣女，你啊，你不要这样的这种伤心和悲哀啊，就是那么我呢就是可以就是如今呢就是实现在你面前，就是就可以告诉你呢，就是你母亲的这个就去处啊，就是我会告诉你的，就是他当时这个在空中呢，就是突然就是传出了这样的这种声音。那个时候呢，就是婆罗门女就是就合掌啊，就是向空中，就是然后就是陈拜啊，就是这样说的，就是他说是这是多么多么的这个为圣女这个功德啊，那么就是款我佑你，就是让我呢就是得到这样的这种这个怎么讲，就是让我这个解决我的这样的忧虑啊，就是让我这样的这种这个伤感的心呢，就是就可以这个就得到这个安慰。那么我的这个母亲呢，就是自从这个他失去母亲以来的话呢，我就白天晚上都是一直一念，一直想念， 有些人认识了以后的话呢，一直是在那个意念当中啊，就是意念当中就一直拔不出来，就是特别的痛苦，就是特别思念，就是包括有些人的父母死了，有些人的恋人死了，有些人的什么子女死了，有些人的是什么这个老师啊、上司啊，这样的话呢，就是一直很长时间的话呢，就是白天也是想着，晚上也是想着，就这样的。那么他就这样说啊，就是那么无处可问的，没有问问，所以就是也没办法知道这个母亲的圣界，就是要很想知道这个母亲到底这个转生到什么地方啊，就是他一直很想。其实我们很多人呢，就是也想知道自己父母以前死了的话，那到底在哪里？有时候真的想知道，我都有时候想，哎呀，这个到底我父母在哪里啊？就是特别有些思念的时候，其实这个世界是很可怕的，就是这样走了以后的话，那就是就已经去了一个特别神秘的地方，然后我们就是希望呢，就是让他什么往生极乐世界啊，希望呢就是没有，不要就是堕落啊，就这样的。但是自从就是失去了以后的话，那就是再也就是见不到，就是所以有时候这个世界呢，就是确实也是这个，算是比较这个可怕的一个事情，就可怕的一个世界吧。那么这个时候，空中呢，有发出一个声音，就是再次的，就是跟这个婆罗门女呢，就是这样说到的。那么我是谁呢？就是我是这个你刚才这个正在站立祈祷的这个啊，就是过去的这个觉化顶自在王如来。那么我看到你这个一念这个父母啊，就是那么其他众生就是一念这个父母的这种这个情景呢，就是还是就是非常的这个感动，就是你的这种对父母的这种这个一念呢，四念的话呢，那么其他的就是都不同的，其他很多的话呢，就是母亲死亡呢，可能过了2年49天以后的话呢，就是基本上嘻嘻笑笑的，就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就是有些这样的，但是你是确实是对母亲的感情是很深的，就是特别的去思念，就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我呢，就是可以告诉你啊，就是当时呢，就是佛陀呢，就是他就先就是祈祷佛陀嘛，就是但是后来呢，佛陀就亲自就是给他说，就是我可以呢，就是告诉你，就是整个这个他的这个去处啊，就是当然这个是，我像那个婆罗门女的话，那肯定很了不起的一个空心母，很了不起的一个修行人吧。每个人都不一定这样的，但有时候只要你那个特别虔诚的心的话，那就是他会这个感动这个诸佛菩萨的啊。就是我们只要一念，就像什么那个世尊仪轨里面也讲过，就是其他的有一些，包括大方王当中也讲过，如果我们心里真正特别的去向着这个佛陀啊，就是这样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佛陀呢，就是当时的这个分别念啊，就是那个圆灯三昧地藏经当中也是说了，就是说是这个圆佛灭度和思念佛神像，如果佛灭度以后，我们真正去思念他，真正去观想他的话呢，即便就是度佛身，一佛胜一故，就是我们一定会是让这个就见到就是佛的就是庄严的圣像。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佛陀的这个圣别力呢，就像就是世尊仪轨里面讲的，文殊菩萨讲的一样，没有怨和敬的这种这个，因为佛陀在这个没有他世间的境缘，没有距离的这个，没有这个常理的境缘啊，就是他完全都是就是可以的啊，就是什么那个何人这个睡莲佛，就是那么就是佛在彼人前，就是就谁去这个睡莲这个佛陀的话呢，佛呢就是就在这个他面前，就是所以说我们就像刚才就是讲的这个觉化定自在王如来面前就是祈祷的话呢，觉化定自在王如来早就已经灭度了，但是呢他当时也可以展现的，所以我们有时候的话呢，就是不管在比如说念师面前祈祷也好，地藏王菩萨面前祈祷也好，师尊面前祈祷的话呢，真正你只要有信心的话呢，就是当时的真正的这种信心呢，实际上是已经变成了在你面前的这个佛陀，就这样的信心是非常重要，就是在密宗当中也是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个这个发心。今天这个故事要讲完啊。 那么这个就是刚才那个如来的话呢，就是亲自对他就是讲你跟那个其他人不同，你对这个思念母亲的这个心态呢，就是非常的这个强烈嘛，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会告诉你的。那么这个听到这个话之后呢，就是婆罗门女就是听到这个声音之后呢，就是俱身自缚啊，就是他整个全身的话呢，就是五体投地，就往前那个就扑下去。然后这个时候，因为他可能太感动了，太着急了。我们有些人就是看到什么上师啊，看到什么哇，就是在那个路上，不管是什么东西，念这个什么东西都不管了，就开始磕头。其实一方面是它是一种信心的这个标志，但另一方面的话呢，自己不注意的话，你看婆罗门女的时候，最后因为他自己就是当时太感动、太激动了，佛陀这样一说的话呢，他就一直这个渴望，就知道母亲的深处。然后佛陀这样一说的时候呢，他就突然整个他的这个肢体啊，就整个这个手啊、脚啊，还有整个身体的已经肃顺，就肃上了。肃上以后的话呢，他可能昏过去了，就昏厥了。昏厥以后呢，他的所有的这些侍者啊、侍女啊，就开始负气了。很久以后，就良久以后的话呢，才能逐渐他的这个心智已经恢复了啊，就肃性了啊，就中间可能昏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也是这个往这个空中呢，拜啊，他称拜，就这样说，愿这个佛陀呢，慈悲啊，就尽快的时间当中呢，要塑我的这个母亲的深处。我今天的话呢，可能身心都就刚才可能树上比较严重吧，因为他铺在这个地上的话，也许可能头也是那个就是在什么地上撞得比较厉害，然后这样的话呢，他说我这个今天的这个身心呢，可能即将不久的将来呢，可能会我也这个离开这个人间，因为他当时也出生了，这样的话呢，他就尽快要知道我这个母亲的。其实当时那个婆罗门女，从这个层面来讲的话呢，她确实对母亲的这种执着啊，不是一般的。我们这个世间当中，有些是对粘人的执着也是特别这个厉害的，就像什么那个世尊光传当中有一个女的，把她的丈夫死了，一直孤家，拉在这个就抱着，走在石头里逛嘛，这样的。她对她的执着很严重的，然后那个她对她的母亲的执着也是那么的严重。那么这个时候呢，觉化定自在王如来呢，告诉这个神女啊，告诉神女说，那么你呢，供养这个完了以后呢，尽快的时间当中，你返回你自己的宿舍，不要待在这里，不然的话呢，不安全，你现在身体也受伤了，今天，然后你回去以后呢，你端坐的，然后四维我的这个名号啊，刚才那个觉化定自在王如来名号，这样的话呢，你的这个母亲的深处去处的话呢，一定会是知道的，给他这样的这个就让他这个回去，你再继续念，不要待在这里。然后婆罗门女呢，就马上那个礼服以后呢，她回到自己的这个宿舍，然后呢一念母亲，并且呢她端坐念这个觉化定自在王如来的这个名号啊，观修啊，她一直她这个念的话呢，可能有两种，一个是一念觉化自在王如来，定自在王如来，一个是念她的这个名号，祈祷她。啊，我翻译的时候我说祈祷，或者是怎么做的，反正我就跟这个藏文汉文的译法有些地方稍微有一点，直接这样的话呢，藏文当中也有一个，但是我的那个藏文如果懂汉文懂藏文的话，藏文一下子就马上知道，这个没有一点点那个什么，可能直接古文的话，有时候是那个稍微有一点难懂。然后经历一日一夜啊，他就这样祈祷以后呢，忽然见到这个自己呢，到到一个海边。现在啊，这个情节应该大家都知道，这个其实这里也没有什么可发挥的，整个故事顺下来就可以了。然后那个他就这样祈祷之后的话呢，他就正在祈祷的时候，好像那个 他就亲自就是他自己都是就是跑到地狱里面去了，就是那个时候是这样的一个景象。就像以前我们那个杂物之女的话呢，就是他当下就好像亲就是没有死，就直接到这个地狱里面去一样的。就是这个婆罗门女的话呢，就是他就自己呢就是突然就到达这个他那个动画片里面，就是他就飞到就飞到那个就地狱里面去了，就是是吧？你们看到了没有？今天我记得好像是这样，然后他到了一个海边，就是这个海水的话，那就是沸腾啊。那这里呢，就是有很多的恶树啊，就是贴身的。然后在这个海上呢，就是海上呢东奔西走，飞来飞去的。还有呢，就是看到很多的男子啊、女人啊，千百万。他们有些呢，就是在大海里面，就身体全部都就淹没在里面；有些从中这个出来，还有在这个上面的话，有很多的这种恶俗啊，就是什么豺狼啊，各种贴嘴的这些呢，就出来就是开针锋相对的就开始吃。还有他们还有呢，就是见到就是各种不同形色的夜落叉啊，就是夜叉。那这些野叉的话呢，就是它心是多样的，就有些是剁树的，有些是剁燕的，有些是剁脚的、剁兔的，还有呢就是尿呀、壁炉的，就是然后整个这种爪也好牙的话，那就特别锋利，就如像宝剑一样的。那么这些野叉的话呢，就是把这些罪人呢，就是全部干到这个恶俗旁边啊，就把那些野叉的话呢，好像这些都并没有描写，只不过他那些里面有一些，这那个他的这个地狱的这个情形呢，他们演的还比较可以的，因为现在在那个电脑上可以操作很多比这个更可怕的一些，在这方面他们好像稍微可以的，就这样的。然后那个他们这个过后的话呢，用树啊，用这个爪子，然后把他的头啊、脚啊，全部都是就开始那个爪着，以各种这个内心呢，就特别惨不忍睹啊，就各种各样的这个形象。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基本上是看都不敢看，就整个这个景象呢，其实我们看到现在的一些动画片里面的一些地狱片呢，这样的时候还是很可怕的。有时候看到这样的话呢，可能晚上睡觉之前有心脏病的话呢，就最好不看。我刚才的是想是要不要课前房还是课后房，后来我想最好课前房吧，课前房的话中间我还有讲一趟的话，可能他们不会那么，如果课后房的话呢，晚上有点这个地狱的很多的，包括什么巫毒这个什么魔王啊，这些的话可能有点害怕，所以我刚才是相当一下课前房的，不敢见嘛，这样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婆罗门女呢依靠这个佛的这种力量吧，自然无有畏惧啊，婆罗门女她已经到了那个地狱，特别可怕的这样的地方的，但是她呢依靠这个自然的这种佛的这个威力吧，佛的加持你不害怕啊，这个很重要的。不然的话我们有些道友的话呢，不知道没有得到佛的加持还是什么的，有些人是胆子特别小，我最近遇到了很多胆子小的人有些人好像什么事都没有，但是比如说我一个人，然后其他任何人都没有，然后拉一个几个数字，就特别那种，不知道，这个是，如果你看那个婆罗门女的是到了地狱里面的时候，佛的加持一点都不害怕。我们这个一般在人间的话，那我都有一次在大概四五个月的时候，每天都是说什么询问啊这样的，但是心很淡定的。所以有些道友的话呢，本身是没有什么事的话，就经常给灌这个一些恐怖的水啊，这样也是没有必要的。大家应该怎么讲呢，有时候是可能包括这个疾病的话，那也是比较可怕的，因为现在的现实呢确实也是比较可怕的，有一点恐惧和有一点，这一点都是可以理解的，对吧？但是一直是一种恐慌的状态呢，我觉得也没有必要的。我经常在想啊，其实我们这个人类的话呢，应该是可以说是适应力很强的啊，这一点大家都应该清楚的。你看我们以前不能戴口罩，戴口罩一会儿都不行的，现在戴口罩没有口罩的时候好像觉得什么东西就没有了，就特别不适应啊，以后可能整个疾病消失的时候，我们口罩呢还是不一定舍得放弃啊，这也是一种适应的。我以前在成都呢，一般是出了 看病以外的话经常的不戴，就是然后去年的话呢，就是去年和今年年初的话那不得不戴嘛，就是但最后的话就是就心里好像很好的，就是不管在任何地方，我觉得是我们不管什么样，比如说我们那个疫情期间的话，很多人是好几个月待在家里，以前都是根本没办法的，后来很多人都待在家里习惯了，又不想出来了，就这样的，就是所以什么事情呢，就是都可以可以这个习惯嘛，就是可以习惯，可以习惯的话呢，我们也要这个适应，就是不同的这个生活方式，包括这个修行也是这样的。以前你是特别那种习气很重的，然后烦恼特别严重啊，但一刹那也是不愿意这个按住修行的话呢，你慢慢修行的话呢，最后真的会适应了啊。以前从来不行，念听一节课都特别困难的人，后来就是就习惯了听课以后的话呢，而且觉得这个没有听课的话呢，就是就一种就很缺少，就是就什么东西这样的。所以我想大家那个以后呢，就是在善法方面就是多这个休息啊，多休息啊，然后呢还有我们这个有一种的话呢，就是不要把这个生活呢，就是一直认为是我永远是这样的模式，就不要这么想，我们很有可能就是会变化的，当有变化的时候你要会想起来无常的，就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就是如果你没有这个无常的这种准备的话呢，一旦就是出现一些变化的时候呢，真的很痛苦的。我看到现在修无常的有些这个佛教徒的话呢，就是这个一切以后的生活呢，就是大家都能接受，如果从来没有就修的无常的这些人，以前就是特别富裕，一下子就不行了，然后以前是特别这个这种这个很那个荣华富贵的，但一下子就不行了。确实今年有些这个就这方面没有这个一年的话，我觉得是有点困难，很多人的生活都是有翻天覆地的这种变化，尤其是像那个像那个什么马来西亚，就是泰国啊，很多都是以前是农民国家，然后都是靠这个天地来就是这个生活的，然后中间的话那就是各个国家就开始开放女友啊，就是全部都是依靠女友来就是这个生活，然后现在各个国家的这个关系呢就是突然中断的话呢，那个就怎么就是他们都就好像整个就不知道怎么办，就是就回头你要回去的话那回不去了，就是就所有的天地都全部都已经这个没有了，就变成告罗大散，那现在这个女友的人也没有，就好多地方的话那就短短的这半年的时间当中，就整个世界都已经变完了，就不知道那个时候怎么办。所以我想我们这边的话还稍微好一点，但是你也不要认为是啊一切都是好的，就是应该是还要就是很多方面的这个准备啊。就今年的话呢，我们一方面就是修行很重要，但一方面的话呢，大家要如何这个活下去，就是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啊，就是还要很重要的，尤其是我们像那个就我们这里也是各个部门的话呢，我以前也讲过吧啊，就是一方面是为身重父母还是重要的，一方面的话我们这里也是需要就是各个部门的话呢，就是对一些发行人员呢，对一些这个工作人员呢，包括一些就业啊，就这些方面还是最好是这个考虑啊就是各个部门的话呢，就是哪怕是就是多少个人，就是对他们有帮助也是很好的，像一些国外的就城市里面的这些读大学的这个学生的话呢，一边他们那个什么，一边就是学习，一边呢就是他那个赚学费，就是到处去什么这个洗碗啊，就是这个扫地啊，做一边就是做这个就是这种苦活吧，然后一边呢就是开始自己完成这个学业。其实在一些佛教圣地的话呢，就是也可以，就是一方面呢就是发心呢，就是、然后一方面呢，就是自己呢，就是也这个能完成这个。我看我们有些道友的还是可以的。那天有一个说是他依靠这个生活费呢，就是帮助那个身边的一个人呢，就是然后我听到以后呢，就是觉得还是挺好的。以前我们刚来的时候也是很多方面是这个需要，就是旁边人的一些照顾啊，就是有些的话呢所以我们有些部门的负责人呢，这些。别人就是觉得是需要就是个什么的话，那就是那应该详细的了解一下，如果能帮助别人的话，那就是这也是一个度化众生的这个方便法，就是方便法，就是这个同时的话，那就是我们也 没有必要就是这个事情害怕，那个事情就是担心，就是很多事情就人到了一定的时候呢，就是就这个担心那个担心的话呢，所以和自己也处于一种非常恐慌的状态当中。所以说有时候的话呢，你这个心很淡定的话，即便是非常这个恐怖的像这里的地狱一样的这个世界的话呢，你也不会有任何的这种畏惧啊。你看这个婆罗门女的话呢，我觉得她很厉害的，我很想学习她，就是你看她是怎么说的，婆罗门女亦复利过自然无惧啊，啊就是我亦复利过就佛的这个力量过自然无惧啊，婆罗门女是这样的。我们这里的什么某个居士啊，某个出家人啊，某个堪布堪布，是不是这样的？某堪布某堪布，然后一夫尼过就是自然无惧，然后一夫尼过自然畏惧，就是这样就多不好了，对吧？嗯，对吧？就没有什么，对吧？就是你看地狱的时候呢，就是婆罗门女是很厉害的，你们要就好好的学一学啊，不要那个。后面还多吗？好，不多。好，下面这个故事呢比较简单啊，就直接字面上说。然后一夫那个无有畏惧，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为婆罗门女就是他已经到了地狱的这个世界了，这个时候有一个无度鬼王啊，就是无度鬼王的话，那就是他来到这个婆罗门女面前呢，就是就开始，开始什么呢？就是开始这个，就是定力啊，就是然后呢，就说这个圣女啊，就是非常这个善哉，就是他是也是一个菩萨吧，就是他称为菩萨。那么你为什么是来到这里？当时婆罗门女呢，就是问那个鬼王，就是说是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然后无度鬼王回答说是这个地方呢，是大铁尾山的西面的第一重这个海啊，就是大铁尾山的一。然后圣女就婆罗门女呢，就是问啊，他说是我听说过，在佛经当中也说过，就是那么铁尾山的里面有一个地狱，这是不是事实啊？然后无度鬼王呢，就是说是这是事实，就是确实地狱是有的。然后这个时候婆罗门女呢，就是又问啊，他说我今天呢，就是到这个地狱的地方啊，那就这个就我为什么是到了这个地狱的地方，就是他这个婆罗门女现在还不知道，就是他为什么到这样的。然后无度鬼王说是，如果就是没有这个诸佛菩萨的威胜力，如果不是威胜力的话，那肯定是这个业力的。就是我们这个地狱里面，就是有一部分是一些什么空性魔啊、瑜伽士啊，就这些是依靠这个诸佛菩萨的这个威胜力，就是来到这里，就是经常在这里，就是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业力深重的，以前造恶业的，就是到无间地狱的，就这么一批人。除了这两个以外的话呢，我们这里是不会来认的啊，就是这里就除非是中间这个就是铁尾山里面就是跑出来的，就是呵呵啊，就是半夜三更的时候就是就翻墙就是过来了，就是除非是从业人员，除非是什么技术人员啊，但这里不能用地狱来比喻，是吧？他说这个地狱里面呢，就是只有这两种业力的人，就是其他都不会来的。然后圣女又问啊，就是那这个睡是到底是什么，就为什么是一直这样这个沸腾啊，用这个涌现啊，又为什么这里有这么多罪人，这么多的这个恶俗业术啊，就是这些是到底是什么样啊。然后无度鬼王呢，就是说啊，就是这是拦赞部族的这些众生啊，造恶业，然后呢，就是他就信的死了以后呢，就是49天就是念完了，49天完了以后呢，没有人继承他就是做什么功德的，然后呢，就是从苦难当中获得解脱的。那么因为他们活着的时候呢，就是也没有做什么善事，而且呢，就是就做了很多的这个恶业，就是干受地狱的果报，因此呢，就是要先就是跨过这个河，跨过这个海。就是他这个终点的话呢，因为49天以后，按理来讲的话，如果我们给他就是做念地藏经啊、开法会啊，就这样的话，那就是他不会经过这个，就是这种害。就是如果没有这样的话，那就是那就大多数的很多众生呢，就是入这个地狱。那么这个东边的话呢，有十万余信的地方，还有一个害。那么这个痛苦的话呢，比这里翻倍的就是增长。然后在这个害的往东方去的话呢，还有一个害。那么他的苦呢，就是也比这个更多的，所以这三个这个害的话，那就是三业恶因所干扰的，所以叫做是业害啊。就可能有些注释里面讲的，第一个是那个贪心，第二个是嗔恨， 贪嗔嗔心，然后第三个是这个痴心，就是贪嗔痴三个恶业，就是宿干扰的这个三种害啊，就是反正这个也可以这么说吧，就是那么那么这是这个三恶业的，这所以呢，就是叫做是什么呢？就是业害啊，就是这个此处的这个害呢，就是他不是当时问，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众生，为什么这个害叫什么名字？然后这叫做是这个业害啊，就是业害。然后僧女呢有问这个贵王，就是说无度贵王，就是说是地狱到底在哪里？然后无度贵王就是回答说是这个地狱的话呢，就是三黑之雷。啊，就是是大地狱，就是他刚才三个海嘛，就是有鼻王洞王洞，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在三个海的中间呢，就是有这个大地狱。那地狱呢，就是其实很多的，就是它的这个数量是千百万的，各个都是差别是就是有不同的。所谓的大地狱的话呢，有十八大地狱，我们的旱地狱和热地狱，就是然后金边地狱和孤独地狱，然后过了以后呢，就是有五百个地狱。啊，这些这个痛苦呢，就是无量无边的。过后的话呢，也是成千上万的，就是这个他们的这个痛苦呢，就是也是是无量无边的啊，就是无量无边的。所以我们那个修行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啊，就是通过这个念佛啊，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也是清除这个地狱的痛苦。有一个密宗的法门叫做是无量法门离此境，就是他这里讲常念，就是常修念佛者，终须不得变，就是不管是地狱的这种痛苦也好，或者我们时间当中的这些痛苦的话呢，就是常常念佛，常常这个祈祷的这样的人的话呢，就是。就根本就是就对各种这个邪众啊，各种业力的现前的话，那就是不会得变的啊，就是不会得变的，就这也是很重要的。还有呢，就是有一种叫做是这个就是达摩陀罗尼神经啊，就是达摩陀罗尼神经，这里面呢就是讲了一些这个地狱的这个状况，就是色人有拜托。图格又白色，就是他这个好动吧，就是说欲所地狱苦，穷极不能尽，就是说地狱的这种痛苦的话呢，就是千百万劫当中都是很难这个说得尽，就是所以他这里呢就是用无量的痛苦吧，就无量的痛苦。当时僧女呢就是又问这个大贵王，就是说是我的这个母亲这个死后呢，就是时间就是并不是很久了，就是那么就不知道就是这个他呢就是现在这个身在什么地方。当时那个无度贵王呢就是也说啊，就是菩萨之母，就菩萨的这个母亲的话呢，就是以前是做什么这个业啊，就是他以前的这个工作是什么，就是是警察呢，就是还是是这个公务员呢，就是医生呢，还是什么样，就是以前是从事什么行业的。然后那个僧女呢就是回答说，是我的母亲呢就是以前是专门这个邪剑组的组长，摧毁三宝的坏寺院的组长，就是邪剑组的副组长，然后什么摧毁那个三宝砸佛像的这个组的组长，然后破坏僧众的组的副组长。他说你的母亲从也什么，就是他说我母亲这个生前邪见非常重，经常毁坏三宝，偶尔呢就是有一点暂时的信心，但是呢又开始对三宝不恭敬心，所以呢就他可能就是不会有什么好的这个结果吧。那么虽然他死的这个时间呢就是比较暂断的，就是不久就可能死了，就是没有很长时间了，但最近呢我不知道就是他到底这个生到什么地方了。然后这个时候无度贵王呢就是给他说，是这个菩萨的这个母亲呢，就是到底这个他的这个姓是什么，名字是什么，就是他问。然后对，就是那个婆罗门女呢，就是说是我的这个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呢，就是都是婆罗门中心的，父亲的名字叫做是这个希拉三贤，然后母亲呢就是叫这个耶蒂尼。然后这个时候无度贵王的话呢，就是合掌，就是对这个菩萨就是说啊，深圳的这个婆罗门女，你现在呢就赶快回去就可以，不用任何担心，也不用任何的悲伤。你的这个母亲呢，就是这个罪业深重的这个约地尼的话呢，那么现在已经就是转生到这个天界去了。啊，就是他进那个，就已经这个三天了。好像他们那个动画片里面的话呢，就是他在这个时候就是转地狱，可能他那个整个七界就没办法吧。就是他给那个什么，就是他整个地狱的这种景象，说实在好像在这里是吧？ 就是在这个里面，本来是这个什么那个，就无毒鬼王呢，给他说是你就不用担心了，就是他就前三天都已经那个，就是转生到天界去了嘛。但是他们验的时候呢，就是他刚好在这个时候，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就给他说是前面都已经这个转生去了，就是在这个时候可能他们好像这个尸检是怎么弄的，然啊，对吧？啊，对，这一段就是自由这一段啊。对，你说的对，这一段要这样。他们动画片里面有些他还是加的比较多一点，但这个地方好像有点，因为他那个婆罗门女跟那个就是无度鬼王的时候呢，就是他就这个时候就马上已经那个转生到天界去了，就是那这样的话，可能婆罗门女来地狱的时候，或者是这个之前的话，依靠他当时做这个佛事的功德力，就是已经那个了。但是，他们验的时候呢，就是在这里，就是他的母亲呢，就是在地狱里面感受的痛苦是非常多的，好像这个亲戚上有一点，我估计是这样的，但是不是这样？我那个今年在疫情期间看过这个。然后他说："这个依靠那个孝顺的这个子女啊，就是来这个对母亲呢，就是供奉这样的福田，做布施啊，就供养那个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的这个塔寺。那么这是这个，就是这样的。然后就不仅仅是这个菩萨的母亲呢，就是获得这个解脱了，而且当时的这个无间地狱的很多很多的众生呢，就是当时都是已经这个同时这个得到解脱。"啊，就是当时，所以一个众生就如果得到解脱的时候，其实周围的就是很多众生呢也会得到解脱的。那么龟王呢，就是说完了以后，就是合掌而走了。那么下面就是说婆罗门女呢，就是就像是这个啊，就是就是寻乳梦桂，就是他这个什么这个入梦初醒啊，就是就开始，就是当时就是他就把这个知道，就母亲已经往生天界的时候，就整个这个境界呢，就是已经入位了。然后婆罗门女的话呢，就是当时不是在自在王如来面前，就是正在祈祷嘛，就是祈祷。我看他们那个自在王如来的佛像好像是，什么这样的一个是吧？就是记得一个比较那个古老的也行吧，到底是他是什么样属于？然后他就知道这个过后呢，就是在这个觉华自在王如来面前呢，就开始发了这个愿啊，就是愿我今为来际，因有罪苦众生光色方便，是你解脱。就是这个我们也这样发愿以后，对吧？就是我们这个境外来际，我们都是发了大乘菩提心。这个大乘佛法跟小乘佛法之间的差别就是在这里。我们今天学地藏经的话，那就是像地藏王菩萨怎么样发愿，我们也这样发愿。那么我们也是境外来际，就是就未来的这个所有的界当中，就像普贤行愿里面讲的一样，就虚空没有尽的话呢，众生没有尽；众生没有尽的话，那烦恼不已；烦恼没有尽的话，那我要这个度众生，断除烦恼的这个誓愿，就是永不间断，就是永远不会尽的，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开始这个救脱这个所有的这些苦难众生，就是要发这个愿。当时这个婆罗门女的话呢，也是在这个完了以后，她就啊，我母亲就是度完了，就是可以了，就是她没有这样讲的，就是她就开始发了这个愿。所以刚开始是她的这个是一个为她个人的母亲的一个事情，她最后呢依靠自己的母亲的话呢，最后就是度这个所有的这个众生啊。所以我今天讲的那个故事的话呢，就是也跟这个内容也是一样的，就是当时这个人呢，就是他就祈祷的时候，他说我以前也是依靠母亲，就是发了无上的菩提心。所以我们在座的人呢，也是依靠你的母亲也好，依靠你的敌人也好，依靠某个这个就是比较专注的点，就是以这个来就是引发这个自己的菩提心，就是这个是很重要的啊。不然的话呢，啊，地藏王菩萨是地藏王菩萨自己发了心的，我有我自己的事情，我不管这些事情，我自己好好的就管自己就可以了，就不能这样的。因为地藏菩萨是虽然地藏菩萨，但是确实是他依靠母亲来这样，最后就是发了大乘菩提心，在自在王如来面前。然后我们遇到的一个事情就是，然后我们能不能就是因为这个因缘呢，就是我们要发这个无上的菩提心，这个很重要的。那么这个呢，这个是最后的啊，就是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也大家就是一起，就像我们经常是文殊菩萨这样发愿，我们也这样发愿；普贤菩萨怎么发愿，我们也这样发愿；我们这个传承上师们他们的为众生怎么发愿，我们也这样发愿。那么今天的话呢， 你看这个地藏经，地藏这个经的话呢，确实非常有价值的一个经典啊。就这一点是这个汉传佛教所有的这个这个自古以来的这个大德们也好，心宗也好，大家都是公认的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光有一个加持的这个经典的文字上，就是大家都能过的话呢，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文字大家都会读的，就是这个就都应该就知道这个故事情节。尤其是像一些什么学术界的人来讲的话，那就是他就在这里找各种各样的毛病而已，除此之外没有什么的。但是我们学大乘佛法的人来讲的话呢，以这个公案呢，就是启发自己，就自己以前就是以各种这个行为的话呢，可能有自私心，就是看到婆罗门女的话，刚开始是只有对她的母亲就是很有这个执着，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让她不知道她转生到哪个地方，她最关心的这个事情。但后来她的母亲呢，只是转生到天界去了，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解脱。但是呢，以这个因缘呢，就是这个婆罗门女的话呢，就是她这个经纬来接发了无上菩提心的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样的。所以我们呢，就是也是依靠这样的这种这个因缘的话呢，就是自己要这个确实发自内心的发菩提心。那么就那么下面的话呢，整个这一品就开始结束了。佛告诉这个文殊师利菩萨，那个时候的无度归王的话呢，就是现在的这个财殊菩萨，那个时候的婆罗门女呢，就是当就是现在的这个地藏王菩萨。好，今天讲到这里，好吧。